锵锵三人行，李菁啊，今天咱们可以雄赳赳气昂昂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位少将，咱们的徐燕老师。哎，徐燕老师呢，这个是超抗美援朝的这个战士研究专家啊。那么徐燕老师，首先啊，我想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说是什么10月19号啊，还是10月25号啊？这个抗美援朝60周年这个纪念日是 正日子是哪一天？ 对，正日子该怎么讲？ 这个从这个将近60年前吧，这个抗美援朝纪念日呢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就是40军打响的那天，1950年10月25日，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但是入朝不是这一天。因为这个雄赳赳气昂昂这个是歌曲中唱的， 没错， 实际上是车铃铃马萧萧静悄悄入朝，晚间怕人发现呢，怎么能敢那么唱着歌，这么豪迈的过去，那个 我们后方唱， 因此来讲呢，这个入朝的时间呢，这个42军一个团，1950年10月16号当天就已经越过这个鸭绿江，但是呢17号又让他们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决心南下，毛泽东要重新考虑了，苏联变卦了， 所以不派空军了，是吧？ 不派空军了吗？所以说赶快又召开会议研究，到10月18号下午最后才定下决心，说到了10月19号的傍晚，这4个军集结在江边准备入朝了。但是毛泽东来讲已经是19个昼夜，基本上这个睡眠极少啊，比如说3天3夜不睡嘛。当时 决心南下是吧？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在他旁边嘛，说这个时候他还在那床上翻着呢，还睡不了的，就带动他们长 下这决定。 是啊，带动他们长聂荣臻到他床边上报告。这是已经到了10月19号的这个5点半。5点半的时候，40军第一支部队通过鸭绿江铁桥，然后聂荣臻向他报告嘛，40军已经通过鸭绿江铁桥了，进入朝鲜。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嘛，睡觉。然后这李银桥讲20天来第一次听他打呼噜了。 哦， 你看这20天，他就这个时候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就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吗？射出去了吗？在此之前射还是不射，他反复在那考虑啊。所以为什么这20天呢总是睡不好觉，没睡多少觉这20多天呢？ 我后来总在想啊，像他们这么南下决定反反复复考虑哈，那是不是一定也会考虑打烂了的可能性呢？打败了的可能性，因为美军那么强大。那他，你觉得他当时会是怎么想？如果打不好怎么办？ 3种可能吗？第一种来讲是消灭了在朝鲜的美军，取得呢就是当时讲解放全朝鲜的胜利。第二种呢打成僵局谈判解决。第三种呢被打回来了，国内还遭到轰炸，这就是最坏的结局了。 对呀， 当时毛泽东就是争取最好，准备最坏嘛。 这个当时不是彭德怀不是也表了一个态吗？打烂了只不过什么晚解放，解放战争晚解放几年，他说他想通了，也是。 所以啊，我觉得该怎么说这个仗啊，是杀敌10000自损8000，还是杀敌8000自损10000？这个胜负意义今天来看怎么看？ 衡量一场战争的胜负呢，主要不是看伤亡。那你说苏联卫国战争，苏联这个死的人比德国多多了。但是胜利者谁毫无意义吗？苏联是胜利者吗？你不能光看一场战争伤亡数字，关键看战争目标达到了没有嘛？你没达到这个目标，你损失小，你也是败了嘛？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什么呢？这不正好就像这个战争名字吗？抗美，抵抗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包括台湾呢？你已经来讲这个利用朝鲜内战的机会出兵第7舰队占领了中国领土台湾，那中国当然要有反应了。但当时没有海空军，没办法在台海给你打。那只有选择来讲适合于发挥陆军优势的地方，那就是在朝鲜嘛。按周恩来讲，当时选择在朝鲜，不选择在台海，不选择在越南，就是最有利于发挥我们的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支援，最有利于得到苏联的援助，3个最有利嘛。所以说选择在朝鲜。但是对朝鲜打了之后，确实证明至少是打赢了。或者是说 跟确保以后多少年的和平有关系吗？ 那当然，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打出一个50多年的和平环境嘛，打出了一个500多公里的安全纵深嘛，这不是最伟大的成就吗？ 在那之前，那意思真美国真的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对， 他就讲嘛，刚才说美国那个什么 行动的透明 巴基斯坦军的还是什么的，往前一路走啊，都是广播，就我们知道敌情都是美军广播的。 是。 当时来讲，志愿军这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就是在那收听美国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和美联社的广播。 就说明当时美国人的心态，特别是那麦克阿瑟的心态，确实是很骄纵哈。他们因为刚刚那个在就是他那日本的占领的那段时间，他也是对 打赢了。 所以我记得采访那个就是彭德怀的那个秘书的时候，他也说个细节，就他们入的也是偷偷的、悄悄的入进来了。他说那美国都是都。不成建制的往北走了，就是一个连都以连为单位就往北推进，因为如入无人之境了那时候。 而且咱们这个徐老师今天还告诉我一个他的解读哈， 嗯、 当时麦克阿瑟如此的骄纵哈，实际上现在的 生理原因 有生理梅毒啊，他的梅毒说是外入脑了是吗？有这有 这史吗？ 有这个说法来讲， 麦克阿瑟怎么染上梅毒了呢？ 在哪染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日本嘛， 占领 他是日本的太上皇嘛？ 对对 哦，在那儿他也没闲着。但是啊，我这当时你在讲说咱们只能在路上打，我看到一些这个史料啊，我真是觉得很有感触。我觉得啊，就是不知道今天的解放军怎么样，但是至少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呢、啊，我觉得是苦战天下第一，就死战呢、啊，就打的。其实我到后来我就发现啊。后来这个我方战史上也有些讲，西方战史也有些讲，就是说，很多美军在往后退的时候，第一次战役之后，第二次战役以后，往南边退的时候啊，实际上是精神崩溃。 对对， 就是说他们的武力装备啊，其实比志愿军强，只要他们能够坚强一点，有点意志，实际咱们志愿军不一定能占到多大便宜。 就是你要按硬件来比，你是打不过人家的，是吧？ 但是那硬件比人差远了，我软件比人强。 对，李奇微将军到后来就观察，他说：“哎呦，看着兵败如山倒。”他说要让这帮人重新鼓起斗志啊，还真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是我觉得他们啊，被我们呢、啊、就是精神上怎么崩溃。我看过一个美国方面拍的这个纪录片呢、啊、我得老说这个事情。我说美军呢打到北边快到鸭绿江的时候，还在感叹，就说热咖啡啊越来越供应不上。然后一大早起来，他就觉得看见无数个白斗篷啊，白斗篷就往下山下像旋风一样冲下来。而且说为什么精神崩溃，很多人都光着脚的，说咱们呢鞋都烂了嘛，穿着单衣，很多人就在雪地里。现在咱们知道整连的这个志愿军呢就没起来呀，冻活活给冻死。你想他可能，我觉得美军跟这样的部队打呀，精神上是不是， 是这个当时美军呢两个没想到，一个是呢对这个志愿军的战斗意志没想到，再一个来讲呢对这个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没想到。 嗯， 白天看不见你，他这个飞机怎么狂轰乱炸，怎么低空侦察，朝鲜山高林密嘛，都藏在这个树林里头找不到，天一黑一下子钻出来了，钻出来还不从正面打，都从侧后穿插迂回。应该说这个抗美援朝一次战役二次战役，那真是把中国革命战争中20多年这个积累下来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这个英勇顽强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了。美军很不适应这个打法，就像你刚才讲的，精神崩溃了，就往南逃，汉城都放弃了，逃到三七线了。当时志愿军呢，就是后勤供应跟不上，要跟上了，真把他赶下海了。 没错，说是到后来，这个美军也发现点门道，管咱们的公 式 叫礼拜公式，就是这个急啊，只能供就随身带着炒面， 因为你 供七天， 肩膀后勤嘛。你只能是 什么 肩膀后勤吗？ 肩膀后勤。 哎，你的后勤是肩膀后勤，只能背呀、啊。你一个人，你除了武器弹药之外，你顶多背一个星期的粮食嘛。它叫那个 a week tank， 就是礼拜公式嘛。 礼拜公式。 后来来讲一个月夜公式，就是来讲有这个有月亮的晚间才能进攻啊，天太黑了也不行。说美国摸到你两个弱点嘛，一个是礼拜公式后勤不行，再一个你白天不能进攻，这个有。这个月亮的晚间才能进攻，太黑的晚上没有月亮的也难以进攻啊！ 哎呦， 对，非常，因为我采访的那个老战士们，他们就说啊，之前就是他说多多少少，因为解放战争后期打得也很顺，就多多少少这些人也有点骄傲心理，觉得基本上也没什么对手了那种感觉。但是他后来说，就是发现这个国内战争跟这个抗美援朝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你跟蒋介石打，他也没什么空军，也不能轰炸你，就在地面上你打我，我打你， 他也有空军， 也有，但是很弱嘛。 但国民党空军的技术水平太低， 对， 说来陈毅讲，他连个编队轰炸都编队不了， 是一 个一互相撞上了嘛，水平非常差嘛，人家不敢低空啊。 对，到朝鲜就被就是美国的手这个空军就炸的，你他为什么也是这个夜晚攻势，白天根本不敢走。 他那个地方，他当时叫飞机查户口， 美国呀、 美国的飞机志愿军称它为飞机查户口，国民党那个空军飞行员来讲，他300米以下不敢飞呀、啊。 对对。 300米以下来讲飞，他怕撞地，他拉不起来啊。美国的飞行员能插到来讲十几米啊。 离地面 十几米、啊。朝鲜那个北朝鲜是工业区，南朝鲜是农业区，北朝鲜高压线很多。刚入朝那些之后，我们父辈那代人看了之后，都震惊啊。那个美国飞行员他不是在高压线上头飞，在高压线下头飞啊，像耍杂技似的，一下子拉起来呀、啊。他那个气浪把这个志愿军那个头顶戴着伪装帽都冲跑了。哎，为什么来讲那个有的汽车来讲就披了伪装，他这么一飞过之后，一下子伪装给他妈冲掉了，一下就看见了，气浪给冲掉了。哎，那个飞的太厉害了，这是。 听说这低的到哪种程度，就美地面的炮火把他们自己的飞机给打下来，就给误伤到这种程度。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这个要不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实也就是中国农民解放军，都是农民子弟，是吧？当时那个时候给养这个条件呢，我就感叹就是太差了，就很多听说这个很多冻死的，而且还穿着单衣，在这种这个作战条件下，你说他怎么还能够有这样的作战意志呢？ 这个就是多少年来这个一个是这个部队形成的优良传统，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这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英勇顽强的作风。再一个来讲呢，你也应该讲到这个中国人民对美国当时是憋了一肚子气的。你解放战争中间，你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那个时候来讲是中国人来讲就觉得对美国人已经充满了这个义愤。另外来讲，新中国刚成立，你又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你把第七舰队横在那儿，你搞得我台湾解放不了了。那我只有在朝鲜战场上适合于发挥我的优势的地方，来反击你。所以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嘛，所以我用的那种英勇顽强的精神。我是1992年在美国的时候，跟美国国防大学，包括当年参加过朝鲜战争一些老兵，这个也谈到过朝鲜战争。这些人讲起中国军队来，也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说感动。 就是我们还是赢得了很大的一个尊严哈，至少。 因为美国人他也讲嘛，就像美国那些政客讲，经过朝鲜战争，他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对手嘛。在此之前，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处三人小组，人家是当然主席啊，人家站在国民党、共产党之上，人家哪跟你是平等的？可是到了朝鲜，开城、板门店。以后到日内瓦、华沙会谈，双方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咱们在战场上打成一个平手，我才能跟你平等谈判。那美国跟萨达姆能平等吗？你48小时流亡，不然的话抓你审判。那美国跟萨达姆谈什么判呢？你正因为在战场上你打成一个势均力敌，才能谈判吗？ 你说这个势均力敌该怎么理解哈？好像你比如说有五次，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最后打到第五次战役嘛。打到第五次战役，我听说咱们也吃了不少亏。就是这个是自己伤亡也很惨重，所以很多人说，如果继续打下去，会不会美军的这个优势啊，越来越会这个装备啊，各方面的这个， 他们后发的那个力量越来越强。 对，应该说再打下去他也打不动了，就是因为当时呢，在战场上就形成这个，就是这个双方陆海空三军，中国是一项优势，人家是两项优势，中国是陆军优势， 陆军， 人家是海空优势。 对， 但是呢。这个中国的陆军优势源源不断，说美国来讲觉得你这就是打到鸭绿江边和到图门江这个将近1000公里的边防线，你说打到边上来讲，那中国随时可以反击，还可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你这个来讲，它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而且来讲中国这个陆军源源不断，美国当时也讲嘛，共产党中国拥有世界上几乎无限的人力啊， 这是咱的优势， 这是美国他没办法，他除了使用核武器，但他又不能使用，他没办法打赢这场战争。 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史料，包括这个后来采访一些亲历者，我觉得那个战争确实是打得挺惨烈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是那个光着脚，我就记得有一个人说的特别生动，他说他说是东线作战的部队是从 九兵团的 是华东去的，但华东去的棉衣啊是1公斤棉花做的，我们东北的那个是3公斤是4公斤棉花做，特别保暖。 不能看3公斤的太厚了，一般的叫三斤 不是3公斤。然后他说到那边之后，因为到10月份了，一下雪就特别冷，然后他就说经常因为他是只能夜里行军嘛，你白天不敢走，你走他就要炸你，所以夜里行军他说行出一身汗来，然后趴在那儿等着 等着那个晚上，就一等，经常是一个连队就起不来。那老头讲的时候，后来那都80多岁老头讲的，这还是挺难过的。就我们听的，确实那样打得很惨烈。 东线九兵团作战是战斗伤亡10000多人嘛， 嗯、 冻伤30000多人呢、啊。这30000多人中，冻死4000多人。 哎呦， 这是这个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冻伤教训嘛。 嗯， 最主要的还是后勤供应不上。一个是呢，华东军区的部队九兵团，他没有那个东北那种这个防寒的经验。 嗯。 冻伤之后拿火烤坏了。 哦。 你冻伤，东北人知道拿雪搓呀。再一个来讲，他那个薄棉袄不行啊。 嗯。 皮大衣都没完全发下去，少数人有啊，多数人他没有啊。 然后说都到了夏天该换装了吧，然后那个夏装又被美国人给炸了，所以冬天、到了夏天还得穿着大棉衣在打仗。 是，你像美军呢、啊，他那样的装备，什么皮大衣啊，是大皮靴啊，多少层的，又鸭绒被，都是什么这么样的这个暖和，甚至他还有什么电的这种取暖设备，就这样，他们每天美国也冻伤。就是在零下，就是严寒呐、啊，说零下几十度的情况下，我就看到一个西方的战史啊，对咱们的一个解读，它很奇怪，你都没想到，他们因为不理解，就说这个志愿军呢、啊，这个不怕牺牲，不怕死，一次又一次，他们的词儿啊，就说是近乎呆板的这个冲锋，不停的这样冲锋，他们还得出了一个解释，说跟严寒有关系。因为他们说美军自己啊，就是你比如说美军的一个指挥官后来回忆，就是说我瞄准一个目标，我出去观察，每次一出去啊就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嗯， 但是包括这个下令给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啊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因为他跑走不了几步啊，就忘了这个命令，就是说在也非常严寒的情况下，人的这个头脑啊，这个反应都呆了，就是说又回来，刚才你让我干什么去了，都能就是冻的都忘了，就到这种一个程度，就美军方面的这个技术，所以他们就这么来理解我们的那种精神。我觉得这也是说明当时这个作战条件之艰苦啊。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到底是这咱们觉得就是说好像咱们的志愿军，我觉得也太残酷了吧，你有这种感受。 在这种情况下嘛，那你就是以顽强对顽强了。这个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呢能够忍受这种困苦的精神，这是两方面原因嘛。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当时生活本身就很苦，在家乡来讲，他 吃苦吃出来， 在家乡他本来就吃不饱饭，他为了翻身解放参军了，参军了能吃个饱饭，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到了朝鲜，他虽然有挨饿的时候，但多数时间还是国内人民支援嘛，后来能吃上个罐头，吃上肉罐头，很多战士从来没见过肉罐头啊。 对，我还想问问您呢，就是老听说这个一把血一把炒面、那个时候就说全国人民给他们做炒面，不是说咱们现在说的炒面条这种炒面，你这些炒面是一种什么 类似于现在的油茶面，但是那个制作水平啊比较低。因为来讲呢，这个是家家户户支这个大锅，是男女老少来炒面嘛，那个时候他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啊。原则上讲是吧，这个因为什么他要做炒面呢，刚入朝的时候来讲，原来是想像国内战争中间支个大锅，行军锅做饭。 对呀、啊， 一支锅就坏了呗，一支锅来讲，美国飞机白天看烟，晚上看火，搞得没法吃饭了。 白天不能生火做饭、 刚开始的部队来讲没办法，饿极了吃生米生面呢。 哎呦， 这个时候马上报到国内去来讲，说周恩来不带头去炒面吗？你中南海都支起大锅来炒面，各地炒面，但是他没一个技术标准，有的跟咱们油茶面差不多，有的质量比较差。而且那个时候来讲呢，就是到了炒面运到这个前线，这才解决了最低限度的就是作战的保障嘛。不没有炒面他没办法坚持打仗啊。 就经常吃能够吃一个星期的这个炒面，一把血一把炒面，就 吃好几个月啊， 吃好几个月 啊，吃好几个月。 所以怪不得说营养不良，有些人都是这个 夜盲症 嘛，夜盲症就因为吃不到蔬菜， 吃不到蔬菜。然后来讲，你为什么那样？有很多志愿军老兵回国几十年，一见油茶面，马上就酸水就往上反呢，就条件反射了。他连吃几个月炒面，你想想，让你连吃3个月油茶面，一天3顿，能受得了吗？ 没错，后来他们还有这个段子，说志愿军还挺幽默，说把这个吃炒面的袋子挂树上，美军飞机都不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说完全没有空军呢、然后就说志愿军当年就是制造了美军历史上最长距离的一个撤退，就能不能打仗。但是我一看呢，咱们追击啊，他们撤，咱们追击，你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他这个机械化部队啊在公路上 这么走，我们的士兵就像羚羊一样在这个公路两边的山上这么跳着，就这么打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时的条件，你像这个你说这没有空军就可怜到这个毛岸英就是这样嘛，凝固汽油弹，这个都是 那个，我就记得彭德怀的秘书说，他们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他还在那看呢，就说那时候都忘了害怕了，就说这是从飞上下来是什么一个接着一个 亮点吗？ 从来都没见过。然后呢，后来说一下来，连着铁轨都烧着了，就他们才知道这个危害，这个威力有多大。你看那个彭德怀都几次死里逃生，如果不是洪学智救他一命，那可能彭德怀都会牺牲在这个战场上。 所以说这个，按洪学智回忆嘛，就是当天就毛岸英牺牲那天，要不然彭德怀也差一点嘛。 对， 洪学智把他拉到这个防空洞里开会去了。那当天晚间，这个彭德怀感慨一句嘛。洪大个子你还是个好人呐、啊！我跟你说，我从来就不是坏人嘛。他说没有你，老夫今天休矣啊！那真是休矣。 你看他们那个，就是说那个秘书就说，这么高就是指挥首脑，在这种条件下遇到这种困难，是他们在国内战场根本就没想到的。就是你到国外打仗，你连这个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对， 就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没想到。 因为这个抗美援朝战争啊，与国内战争有两大的一个区别嘛。第一大区别呢，人民解放军对敌人在数量上是占有优势的，过去国内一般是以少胜多，在朝鲜是以多胜少，但是来讲这个双方的装备的差距比任何一场国内战争还悬殊。你说美国来讲，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装备啊，它比日本鬼子那个水平那高多了，那讲是 没错没错， 所以是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然后比如说他们说在一场战役中呢，你可能是就是俘获了1000多辆汽车，他说最多1000单你开不走，你国内运不了那么多司机来，因为你是到一个异国作战嘛，你也不可能带那么多司机来。 二次大战之后嘛， 对， 你说彭德怀讲站在山上看来讲，那是缴获一个这1750桥搞的那个美国第九军来讲呢，成千辆汽车开不走，扔在公路上。 然后人 咱们的战士不会开呀，那很多农民出身哪会开？司机在后方呢。其实你要现在咱们随便找个人来讲，一点火，一踩离合，这么一拉就走了，那个时候哪会呀？ 战力对你没有意义。 你赶大车可以，他汽车不会开呀。结果来讲呢，美军他破坏战场，他不让你缴获了。两三个小时之后马上扔凝固汽油弹，把他这个汽车一片坏全烧掉。 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个奇迹啊，就是当时的。